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t。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子璇，一个爱看书又爱环保的人。如今交通科技日益发达，出门坐车、快递到家的生活方式让人们的运动量急剧下降。我建议大家每天都能多走几步，因为步行除了对环境有影响，对健康的益处也颇多。我查过一些相关资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研究表示，每天坚持步行的人们能远离癌症、中风和肥胖症，心脏疾病的发病率也可降低30%，同时还能消除疲劳，缓解紧张、压力等城市病。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3天，每次45分钟以上的健步运动，有助于提升认知功能，避免痴呆。但步行不是在朋友圈刷榜，正确的步行才利于身体健康。日常步行速度控制在80到90步每分钟即可，100到120步每分钟更适合正在减肥的人。下午4点以后是运动的最好时间，这时体力、肢体反应和适应能力最好，心跳和血压也较平稳。但若选择晚饭后走路，应在饭后半小时至睡前2小时之内进行。我是王子璇，家住通州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三环南段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有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来接酒吧里。家宝来了 啊，我来了，想念我了。 倒不是 啊，倒不是、啊、怎么了？这去趟河北回来以后就这样了？ 不是，我这是想说呀，真是不想 哦， 但是就觉得你来了很诧异。 为什么诧异？ 这个人怎么突然间平地就出现了？ 我这不是赶着饭点来的吗？ 太好了， 嗯， 今天咱俩饭辙就有了。 哦，请咱吃吧啊，这么回事啊？嘿。 我孩子， 我呀，多余，我也多余说这饭点儿，你们当哥哥姐姐的好意思吗？ 好意思 啊！啊， 你说你发达了，请我们吃饭，我们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报答我们，我们干嘛呀？ 对、啊， 推却这个。 你从哪儿看出我发达要报答？ 出息了，说了，不久之后呢，要去一趟安琪拉。 没有安琪拉，安琪拉那是 baby 啊。哦， 那地方叫安道尔，你们在地图里不好找，所以这算给你们也算道个别。 哦，迟到来了是吧？这是，这兴许回不来。因为 家宝现在一别家园数十载， 嘛去了数十载？ 谁知道你干嘛去了？ 你得多想家呀，得多想哥哥姐姐们呀。 带照片， 也没人跟你玩了。 带照片， 这还真说错了， 没人理你了。 离你们越远越好，我告诉你。 哎呀，开始都这么说，真离开了以后想的又不行不行的。 写日记 啊，我的哥哥姐姐，对我那美丽的姐姐， 我怎么那么贫呢？ 哎，为什么就到姐姐是美丽的？ 真的，到你年纪大了以后，一把白胡子，哎呀，下了飞机以后，赶紧给你搀下来，来来来来来，家宝 搀下来， 对呀、 啊， 家宝腿脚已经不便了。从那个悬梯上给他搀下来， 哎呦， 悬梯 梯 吗？ 再拿着这个轮椅给他接上，给一兜，哎， 我是回国治病来了吧？ 听着像拿网兜，这不是轮椅。 回家以后，这个家宝就老泪纵横啊！ 哎呦，我是想起什么了？ 谁去世了？ 哎呦，拿着龙头拐杖戳地，我要吃辣！ 要什么了？要吃辣！ 我要吃辣！ 我跟你说，到这岁数啊，我估计我这精神上还有点问题。怎么了就吃辣呀？ 那儿没有啊？ 对呀、 啊。哦，你说这倒对。 对，你家乡菜啊、哎。 这一回国以后啊，都好这口。 可不是，你知道人说乡愁乡愁，说到底就是味蕾想起了家乡的那口好吃的味道。 这时候啊， 这 不管想不想都留。 要不是说咱们出国了都爱带一样东西，什么老干妈呀、辣条啊， 对呀、 啊，这都得随身的必备的食品。带这个呢，每天吃点饭呢是崴一勺，搁嘴里边 含着，然后不敢咽。 想扑，我怎么了我？我这病就这么得的， 就没了 啊 啊！对， 省着点吃啊， 是 多咂吧咂吧。嚼到以后就觉得整个人那个毛孔都打开了，心明眼亮。 这吃什么药？ 我在桑拿里边 看见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老老少少，唱起了一首家乡的歌。 这不是跟我们辞行请我们吃饭吗？ 不是， 上我们这儿画辣椒来。 这不是能带点什么东西？是不是你们就多给拿点？ 没问题， 我这好吃啊， 我这有好些个问候 啊，自己留着吧， 给安道尔人民带。 我用你， 一年有365个日子， 你是不是还得唱出来？ 哦，就是一年有365个日出。 哎， 我知道， 我的心有365个祝福。 祝福， 哎啊， 那个，但是大磊是一个不能吃辣的人，你们俩其实是有点吃不到一块去， 所以我也不出国， 所以我多余来这儿嘛， 一直来。 大磊要是出国的话呢，要是真的， 那完了，那完了， 世纪啊，半个世纪， 半个世纪。我都是头一回听说人出国出半个世纪吧。 你比我待的时间长了。 我50年50年出国， 你未必啊，机场能等到你。 哎呦，半个世纪之后啊， 运了就是一 王大磊带着1000度的近视和老花， 老花 老花镜啊，从那个机舱那门口颤着微微颤着微微 让人给推出来。 我是飘出来的， 下去。 当时我戴着礼帽，拄着文明棍，就 走着八字步， 哎，可以叼着雪茄烟，就跟那个 小卓别林。 我刚想说跟华侨，他那卓别林 上那儿搞滑稽去了，老单口滑稽相声演员。 我在那是开山鼻祖， 哎，单口滑头的主持人， 对，兼双簧， 一人都演双簧了， 把礼帽一摘， 嘿， 我要涮， 我也不知道涮什么， 涮肉。 哎，你看看， 哦，要涮肉， 就好这一口， 还，哎，真是。 在国外的时候，每到佳节倍思亲， 我得背两回， 是不是周围没人搭理他？ 他们吃那些我都不爱吃。 嗯，他们吃 奶酪子， 奶酪子 关键去，奶酪子， 奶油子， 面包子，黄油子， 面包子。你说这倒是有道理，哪个包子不是面的？ 对， 可不是面包子吗？ 你看着那就想起包子， 都不如咱们家门口的贴饼子好吃。 呵， 哎呀，呵，真是我给你穷疯了。 哎呦，这奶酪子也不怎么样。 比贴饼子还硬。 哎，你说他都戴礼帽了，为什么现在还想贴饼子呀？ 哎呀，这就是内心很难忘却的那个故乡的深情。 哎， 赤子，赤子， 你说句了，不能说轻声。 老赤子， 我也算荣归。 对， 我是荣归故里。 那口涮羊肉， 哎， 哎呀。这个在国外真难找那个戴着帽子的锅。 哎呦， 那叫有盖儿，没说戴着帽子的锅。 哎呀，看见铜锅，我心里就涌现出了故乡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啊！ 哎呦， 都放锅里了。 当时就想起了一首歌。 我想的是哪首啊？哎，我想听听我想的是哪首歌。 哎呀，老滑稽，太滑稽了。 我这歌没词儿。 啊。你先把前奏也唱出来。 前奏哪位是唱出来的？哼出来 的。好、哦，那什么， 京胡太难学了。 口技啊 啊啊啊啊！ 哎呦，这是职业病，你知道吗？老滑稽在那儿净演这个， 这不是职业，这就是病。 雨落的名城。 哎呦， 头一句还不会，我从后半句开始唱。 哎呦，他是得吃点涮锅了。 我头一句是哼哼，二句才唱， 第三句又不会了。 哎呦。 我的北京，我就这句熟。 我最爱我的。 哎呦，这高腔别来了， 把北京菜给忘了。 他吃这，我跟你说，铜锅涮肉都不能搁别的，就是清水涮。 那怎么着？这是乡愁的一种啊。 我跟你说， 我出国景象，你要出国呢？ 对，你要出国呢？ 我一星期就回来。 好，你一星期就回来了，把我们放好几十年。 他在这边守一个世纪，等咱们回来。 对， 到时候 我快去快回啊。 对，到时候把他搭到机场。 我这么说里面是有根据的。 有什么根据啊？ 那天咱们不是看了一个纪录片《舌尖上的乡愁》，你们不是被那解说词深深的感动了吗？ 哦，什么解我都忘了。 无论怎样的匆忙， 哎呦， 花花花， 不管聚散与悲欢。纯粹的美食伴随着每天四次舌尖上的提醒，总会让我们停下脚步，围坐一起，味不分咸淡，菜不分南北。 完了，味儿都不分咸淡了。 他说这都没有没辣。 我们只能用舌尖来体会这家乡的味道。 哎，那我们在国外是不是多看看这就行了？ 那没用啊，你还是想念呀、啊。你特别是食品当中一些咱们说比较刺激一点的味道， 嗯， 可能反而是你的那个 没错 记忆中的一个关键点。 那尤其是辣椒，你放在舌尖上就跟触电了一样。 尤其是家宝喜欢那咸的，那个黏的， 哎， 那个甜 的， 那个辣 的 辣的。 哎呦，我好不了了， 要不然你白头发那么多呢。 哎呀，我都这么吃的是吧？ 家宝那时候我记得，辣椒里面放糖吃， 甜辣甜辣的。辣椒里边放盐吃，咸辣 咸 辣 咸辣的啊。 然后像家宝呢，比如说咱们吃个泡椒凤爪，家宝乐， 看咱吃他乐、哎， 我看着吃鸡爪子我就高兴。 哎、把爪子都剪了，把泡椒留给我。 好嘛， 他净吃佐料了。 哎呦，我知道这叫朝天椒，还有叫野山椒， 哎、就特别辣、 哦，就特辣，就要吃这个。 这个辣素特别高， 泡椒啊，它就已经把这个辣它已经分散了。 而且泡椒好像放一些什么姜米， 哎， 还有那个野山椒末。 对， 家宝给咱们介绍的泡椒就叫玉辣子， 好辣哟， 真正的烈山椒。辣到脚后跟， 我还是说普通话。 真正的野山椒，辣到脚后跟。辣椒好吃，麻椒才好吃呢。 那麻椒那是另一种味道。 对，花椒也不错呀。 嗯，家宝研究过，那时候跟老板俩人对吹。 对吹就是 怎么了？我 就不会不灵才对吹的是吧？ 哎，我知道这个指天椒啊。哎，我还知道那个 朝天椒，它指天的朝天。 我知道醋生椒啊。 啊、 嗯。我知道小指椒啊， 嗯， 我知道长辣椒啊，哎，我知道短辣椒啊，我知道东棱椒啊，哎，我知道柿子椒啊。 我们俩这是对歌的是怎么的？一人一句， 看谁吃的多。 去湿气啊，最重要的是，为什么南方人爱吃啊？ 那边湿气大呀， 湿冷啊， 对啊， 湿热或者 你像东北那边，你吃点辣椒。那就不行了， 上黄。 那咱们北京人怎么爱吃辣的那么多呀？ 那是因为现在啊，大融合， 哎、 慢慢的就适应 了。 大融合， 民族大团结嘛。 哎，这个话， 天安门广场过 了，这个话确实有半世纪了，快。 但大磊呢，到现在也不太能吃辣嘛。 他就不跟别人吃。 他反正还是喜欢老北京那口。 对， 喜欢老北京 甜咸。 是甜馊。 哪个老北京喜欢馊的？你们家 豆汁儿啊？ 别把你们家那习惯跟我这儿说。 豆汁儿， 对， 腐乳，这老北京酸奶，反正这个发酵的东西你都喜欢。 王二 按你奶奶话玩会儿。 对，这三天吃不了这个。 我奶奶是说让我出去玩一会儿 啊，叫玩一会儿。 哦，假牙掉了，我一直以为他叫你王志和。 这好臭豆的名字，这三天 也有假豆吧？ 啊，这你看，这三天吃不着这个发酵腐烂的东西，那就着急啊，靠这口老北京吧。 真正老北京 没有靠这个， 到哪儿跟老板吹，我是老北京。 蒜末，这都是大老大雷 的。哎， 我是大老爷们爱吃的。 但是你们俩一块吃饭，一个是猛往里面加辣，一个是一点辣都不要。 哎，你不知道现在有一种火锅叫鸳鸯锅吗？哎，我们怎么了？非得在一锅里我放点辣的，他不愿意放。 就是啊，没有鸳鸯锅的时候，就那种大铜锅， 买俩碗， 加宝放进一辣椒，往那里拿勺捞出来， 我们俩就折腾这辣椒是吧？ 结果呀、啊，我们这铜锅就改烤肉了。 然后大雷有一次去四川了。 这有那要了命了， 吃不了辣的， 那要 真是难受。 有不辣的， 我跟你说，四川这佐料根本就也没有什么麻酱，那就是那个小料，全是那辣 小料辣油什么的，香油。 对， 吃面吧，吃面是不是可挑眼余地大一些？ 哎，对呀、啊，吃面，你个白皮面， 老板，我来一碗。 就冲这句啊，能给他一嘴巴，你知道吗？哪儿就老板？ 油门，我来一碗，咋叫面？马 爹，你还骂街了吧？ 人家说馍爹就是没有 啊。 啊，我要不然换一碗， 换。嗯、啊，你想好了再进来行吗？ 我不是冲面去的，我冲那窑门去的。 啊， 妈江面， 嗯， 妈给， 又骂我一遍。 窑门、 哎，这是不是一黄焖鸡盖饭的店？要错了吧？ 好，要了好几次，王大雷总算弄明白了。哦， 哦， 不能要一碗那个。 哎，我怎么还说普通话了？老说姚妹太累了。 你正常了这会儿。 嗯。 我要一碗，就是你们的小面吧。 好。 那我不要辣椒。啥子？ 又骂我。 对。 不要辣椒。 哎。 啥子？ 对，这小骂的更清楚 了。我只要不要辣椒，他就骂我。 对。 那、啊、不要辣椒。 对。 死他！那不吃啥呀？ 啊啊，他对他这不吃啥，那不吃啥， 你 吃啥 呀？ 我应该跟他说我不是四川人。 王大雷着急了，我不要辣海椒。 好，不要 海。我不要海椒。老板说，哎呀，不要海椒不好吃。没有关系，我吃得惯。老板说，不好吃，不好吃，不没得海椒不好吃，不好吃。 他就这准不好吃了。 俩人就这个争论了15分钟。 哎呦，你真有耐心跟他聊。 老板一直给他解释，这种四川小面没有这个胶的话，真的是吃不好的。王大雷一定坚持我自己的各方面这个机能啊，我是不太适应吃辣的。 啊、最终终终于被说服了。 体检报告，这儿 我谁说的体检报告 呢？上饭馆拿体检报告聊， 聊的。 你早拿出来呀， 给我送医院了。 老跑人家那儿跟人逗咳嗽，你知道吧？这滑稽， 啊、 这个 老滑稽啊， 主持吧，就习惯了。 像四川走穴这是干嘛？ 对，反正人家觉得你不懂四川 啊、哦，不懂四川， 不懂美食。 嘿，我就是懂那儿的话。 对，你怎么就连就这个了？ 哎，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啊，就说辣椒的事儿、 嗯。 说有一个人呢，开车、 嗯， 后来被辣椒辣翻了。 这话值得研究。 车给辣翻了是吧？因为有一辣椒，所以车把辣翻了。 是这人辣翻了还是车辣翻了？ 嗯，是这么一回事儿、 哦。 你们说高速路上翻车是不是挺可怕的？ 那当然了，很危险。 嗯、这个现场处理的交警，就咱们这院里的小王， 嗯， 他说了，这件事儿是个很搞笑的交通事故，但是足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看他还是挺乐着说这事儿，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啊， 怎么回事呢？就是俩年轻人加情侣坐车、 嗯， 这女的呢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这开车比较辛苦啊。 嗯，对呀、啊， 聊聊天吃点零食，无可厚非。 嗯， 但是这名女子带的零食，您可小心， 带 她带的是辣鸭粉。 含着呢吧，这些交警。 不是刚处理完这个事故，我的嗓子也不太好， 我 太辣了。 我给你偷吃两根， 眼睛都睁不开。 车里有那么辣吗？ 辣鸭脖和辣鸭舌，然后呢，这个胃啊，你说你胃准一点啊，他爱吃辣，我不管，你别往他这个眼睛里戳呀。 哎呦， 这辣油溅到司机的眼睛里了，慌忙之下导致事故。 哎呦，这很危险。 鸭脖要会说话，肯定得说。 鸭脖要会说话的吗？ 怪我喽。鸭舌要是会说话，肯定得说。 哎呀，怪鸭子得了。 不是，这俩人不会说的。 啊、 不是，递这个驾驶员的嘴里的时候、 哎、 甩的。 是，对，可能是颠了一下，当时或者刹车之类的，本来进嘴的，结果进鼻子眼儿。

2018年款路虎揽胜典范座驾正式降临，新增盛世版平行上市，仅 125.8 万元起，官方豪华配置和革新科技更胜一筹，更可享 4S 店至尊无忧售后保障。即日起购车享官方指导价、增值税、关税、消费税四重下调，无需征收豪车税，最低日供仅需106元，详询路虎当地经销商。 老公，想买新沙发？ 买。 想换大衣柜？ 换。 还想重新装修厨房？ 京东家博会统统满足你，9月1日至2日北京展览馆百大品牌万款商品等你来，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许莹，跟大家介绍一下小琴集市海参。 嗯，大家好，买海参找小琴。小琴呢是从1999年就做海参了， 嗯， 我们今天2018年做海参第20个年头了， 嗯， 可以说非常的专业。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呢是我们的即食海参，是明星产品。 嗯， 以前啊咱吃海参都是干海参，还得泡发， 对 对， 时间比较久， 麻烦，然后还不会做。 嗯， 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带过来的是即食海参，小琴给您发好了，打开就能吃。 嗯， 然后呢今天这个海参呢是三年左右的，咱夏天了嘛，你看体能消耗也大，有流汗，需要营养，活动量多啊，身体需要，你不能光消耗呀。 哎， 这时候补什么呢？吃海参。 嗯， 而且海参里面18种氨基酸，8种人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还有我们的五微量元素，钙呀、铁啊、锌啊、硒啊，包括男士要补的精氨酸， 嗯， 女士来说的话更美胶原蛋白，咱们孩子来说 DHA 脑黄金，包括对老年人好处的海参皂苷次生粘多糖，是你吃一口海参全家人都能补的好海参。 对，但是海参跟药还不一样， 嗯， 药可能你今天吃完明天可能就会有效果。 对， 海参也得天天吃。 好了，海参是让你循序渐进，身体有变化，身体素质提高了。像我们很多会员说吃海参这些年什么感觉，我就感觉有劲儿了，体能好了， 嗯， 所以说咱们吃海参讲周期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90头的海参，这就是吃海参的一个周期。你不信你定一组回去看，你吃3个月下来身体一定有变化， 嗯， 起码咱出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就比别人跳的曲子多一点。 知道小琴海参，其实我们市场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小琴海参的门店， 嗯， 包括超市当中也都有。 嗯， 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组合呢去门店当中都能看到。 对，全国300多个门店都有我们今天这款海参。你说买3年左右的， 嗯， 要30克左右一根的，专柜上价格就是59元买一只。 嗯， 你这一大包10头呢是590，我们今天9大包90头在专柜要5310，这是全国统一零售价。 嗯， 打折的话说句实在话，专柜能打点折，你会员打个95折，赶上过年大活动打9折。 嗯， 你打完折的也得4500以上啊。 对， 但是今天我们是1380元，只在我们北广购物才有的活动和优惠，而且额外给大家再送100克的新中黄小米，再送10大袋。 嗯， 所以今天90头海参吃3个月连续吃，天天吃，你才花1380。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有一点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张提货券， 嗯，特别方便。很多人说我家里有海参，我还没吃完呢， 嗯， 但我听你们这个太划算、太优惠了，我还想买，放不下怎么办呢？提货券拿回去，你先把这名额占上，什么时候家里吃完了想吃的，你再打电话，我再给你额外再送。 嗯， 再给你送过去的时候，运费也是小琴来出的，您不用花运费钱，所以很多老会员懂，他就3组5组，赶紧赶上这优惠啊，多订几组囤下来。 提货券上面的这个价位啊，就是5310。 对，你送人也很有面子， 嗯， 你一送人家5000多的大礼，你才花了1000多。 今天带来的是专业做海参做了20年的小琴海参。 对， 然后呢，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即食的海参， 嗯， 即食海参吃法非常的简单。 对，特别简单，你在家你说炒个菜，海参韭菜炒鸡蛋的时候放海参特别好，对男士也比较好。 嗯， 包括咱们女士爱美的，你可以海参炖个南瓜羹啊， 嗯， 然后或者是银耳红枣在一起，再放点海参丁一炖一下也特别好。 嗯， 然后咱们小孩呢，你可以给他做个海参馅饺子，3鲜馅的，加点海参特别好吃。包括你做凉拌的时候拌个黄瓜，下个面条，下个粥。很多人觉得我不会做，但是其实你不要想的那么困难啊。 嗯， 海参它是不挑食材的，跟什么在一起都能搭。海参自己没有味道，它跟什么在一起搭就是什么味道。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聊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10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嗯，今天咱们是一大包10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9大包90头。 嗯， 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 嗯， 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 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三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庆中黄小米十大袋。 嗯，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鸡，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动物环远通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天气，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20到31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今天白天天空晴到多云，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朋友打赌2个月练6块腹肌，小伙儿疯狂健身，最后难堪中伏。 张，你瞧瞧，你把那椅子又坐坏了。 那是因为这椅子不好， 什么 质量有问题。 我怎么坐没事啊？ 那你坐那质量好。 我坐这怎么没事啊？ 哎，这个不能这样说啊。你比如说我用一东西，这东西坏了，我用这怎么没事啊？那残次品怎么产生的？不能说个个都这样吧，只能说巧合。 那你今天把门撞坏怎么回事？ 门坏了，那正好都瞧都是你撞的，最后一下让我碰上了，嘎巴。 太胖了，上下班开车路都不走，回家往沙发里一坐，坐当土豆玩。沙发土豆啊？ 砂锅土豆我知道，沙发土豆。 回家你就当沙发土豆。 你这事儿是怎么知道的？ 不对吗？ 就是因为对，我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看你体型看不出来。 没听说看体型能看回家干嘛的？ 你看你不这么宽， 这就是做的，长期累月的这么做，那脂肪都蹲那儿了。 你没事盯我盯我臀部看看吧，是吧？ 我不愿意，这咱俩错身我过不去。 也当然你这个儿矮一点。 那你这人说你缺德了，我 本来就是。那你怎么看着我前心宽背往后呢？你怎么老看我臀部宽呢？ 我愿意看着的，就跟这 门 说 是个儿矮到的吗？ 门快，咱俩都得进屋，咱怎么办？互相挤挤让让吧。好，我被你缠的咽气儿了，给挤了。 可是咱俩再怎么挤， 来这儿让我让。 好家伙，你也减减肥吧，老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我跟你说，我是不减就完了 啊， 王一减唰就下 死了。 你没有好心。 不是，我跟你说，唰一下什么呀？你是？ 这肉就下来了，我这肉是弹簧的，这不叫，这叫边，这一甩就没，啪就没了。 你是泥人啊？ 没泥人， 一甩都是泥点子，啪啪就没了，唰一拉一半下去，不是吓唬你？什么叫唰一下，滋儿下的一甩？ 我跟你说，我这肉 是人吗？还？ 哎，你这话可没有啊？你这话说的有点狠了啊！ 我说这个，你要想健身，你就持之以恒，你别老是一股子这说着狠话。 不是健身，想减肥特别容易，对我来说跟你不一样。 什么也容易？ 你说你这些肉几十年就这样，你是下不去。 结实啊！ 你这叫基因， 这是健康啊！ 你是突变的， 所以特别好。我是往好的那儿变，你往坏的那儿变，那可不行。你说没女朋友了吧？谈几个都吹了吧？嫌你什么呀？ 我要求高，我要求高，别来这套啊！ 人要求更高吧？ 你这个儿是长不了的， 你这肥也减不下来。我告诉你， 咱俩打个赌吧。 行， 我要减下来怎么办？ 哎，我要长了怎么办？ 哎，你要能长了，我半年工资归你了。 行，我这就把鞋垫垫上。 哎，这不算长个，这不算长个。 没说，你开始没说。 不能介入物理的手法，只能介入生物的手段。 那你先说你要是如果说这个 减了怎么办？ 减了，我请你吃半个月的自助餐。 求我吃是吧？ 不是， 行， 我请你吃半个月的自助餐。 就这么定了。 怎么样？ 就这么定了。咱们得有个时间限制，你不能说今儿要求明儿我就减，这也不行，不符合规律。这样，咱们以两个月为限。 两个月 30斤， 30斤， 一个月15斤，行吗？ 那什么，还有一个附注的啊， 附注 条件， 你叫辅助的啊， 必须再练出几块腹肌来。 没问题。 来几块呢？我想想啊，来5块。 我还一边单一边双是吧？没听说要，这都对称的。 我看你现在都不对称呢。 没听说，我6块，给你留6块怎么样？ 行，来六块啊！ 买蛋糕呢你？ 今儿不算， 打明开始， 谁也别见谁。 你辞职跑啊？到时候我练完了，我吃谁去？这样，咱们以秤为标准，对吧？咱得说实话吧，对吧？咱甭管胖了瘦，我说我瘦了都没用啊！拿秤腰， 2斤6块，行吗？ 哎，你是不是要说2斤6块啊？卖糖的是吧？ 那怎么说呀？ 来，小张，你是见证人啊！ 啊， 你作陪，你白吃， 我怎么了？ 你是白吃，你就记住你是白吃， 你才白吃呢！ 你白吃这饭。我们俩无论谁输谁赢，请客那方有你一份。 就你， 哎， 就我， 哎，请我们俩吃饭。 看你们俩说半天了，赶紧按手印吧。 来，就这么着了。 嗯。 哎呀，大话是吹下了，得真练呢。哎，2月我也豁出去，对自己狠一点，上健身房。 哎，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健身吧，大哥。 好事儿， 新出炉的健身教练啊。 新出炉的健身教练， 新培训出来的健身教练啊， 健身教练烧出来的， 价格优惠，便宜，实惠， 实惠。 先生您好， 哎呦， 你好， 请进。 哎， 我们 这里叫做大管家健身房。 哎， 大管家听着像物业。 大管家健身房， 大管家不是管健身的，这个听着 不是，就是您私人定制的这么一个健身管家。 哎，在这儿所有人都是您的管家。 等会儿，你这个词汇。这个社会还没流行开，健身管家、 健身教练，您明白吧？ 我明白啊。 我们这个格调更高，为什么呢？管家这词儿啊，听起来就有一种就是贵族的身份。 对， 贵族才能有管家呢，是不是？ 您看， 不是，你这名称不一样，实质内容的区别是什么？ 哎，有吗？ 跟教练一样是吧？管家跟教练就是换了个名称啊。 是这样的啊，就是教练呢，只是在您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上面做一些严格的训练和要求。我们的管家呢，除了在身体上关心您，还在生活上面更加这个温暖您， 心理上也会体贴您。 对， 比如说我们管家可能就会早上起来给您发一条信息， 哎， 先生，外面是多云转阴，可能 怎么着？我盯着天气预报的。 多穿衣， 地区有小雨，转中雨到大雨， 不是， 请带好雨具， 前来健身。 管家吗？ 管家吗？现在入秋了，注意您的身体，吃饭一定要注意，要这个清淡为主， 少盐少油， 少吃肉。哎，今天中午吃完了以后，前来健身。 这俩管家有点闹着。 怎么样吧？ 我先说说我的要求啊！ 啊，您什么要求？ 我得要求这个达到这个效果才是真的。 当然有效果， 哎，那放心。 我得俩月能瘦30斤。 哎呦，这30斤不给， 30斤大了。 几位干嘛？你们带着秤来的？30斤不给？ 不止30斤。 回 味 着啊， 得30多斤、40斤，肯定有可能的。 哦， 对，这都根据您的体质。 你们还没测呢， 对，啊， 就能说这大话。 目测就您30多斤没 问题。没问题，我相信我们这个健身房的名誉。 你们健身房有什么名誉？我都头回听说大管家还有名誉。 诚信问题啊，是吧？ 对， 啊，您这诚信确实有问题，这不是名牌。 哎，您不能这么说呀！别看我们是个新创业的这个健身房，但是马上这就遍地开花。 就是有连锁， 真的，现在好几家投资的已经看上我们这边了， 正聊着 呢。我不掏钱投资，你甭跟我说那。 哦，是我们就是这种新型服务啊，就是将健身与管家的这个有机结合， 哎， 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重视。 我就觉得你们像骗钱的，听这意思。 哎呦，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行了，行了，行了，具体的设备跟内容我看看。 设备， 得 健身房看看这环境啊，对不对？ 设备，您往里走啊，您别在门口待着。 对， 哎，来，进来，你看看这儿 啊，这还是不错， 哎。这是跑步机， 我认得，我认得。 咱们一共啊，这15台跑步机，管家都会给您留啊，给您约。到时候咱人多呀， 我们会在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具体跟您说。 就是每天7:05的时候告诉我， 哪一个是空着的？我们这有号，这个叫樱花，这个桃花。 这是包间啊，这是跑步机啊。我吃饭来了，我是健身来了。行了行了，我还不听名字了，到时候反正都跑步机都一样。 这跑步机啊是给您减脂做有氧运动，您这个体型啊需要有氧和无氧的结合，您往这儿瞧。 啊，什么？ 这是推胸。 推胸？ 推胸致富啊。 推心致富吗？不是。 这就是练 你们的文化档次太低了吧。 没有，一小玩笑， 对， 缓解一下尴尬气氛。 你们第一是文化水平，第二是嘴里不清楚。 好，您看这器械，这就是专门我们练腹肌的器械。 这个你看我们这儿的坐姿划船机，主要练您哪儿呢？肱二头肌， 哎， 就是大臂的这侧。 我知道，你甭跟我解 释。菱形肌，那个肩胛骨。 肩胛骨，您可以是体验体验，我们这划船机就仿佛您坐上船，就让我们荡起双桨。 行， 我坐船头。 哦，哥哥， 我拉带你去啊！我说练肩胛，我拉机器，我这拉纤来了。 他那拉纤那是的，拉背肌。 哎，是那个拉器械。哎， 他叫拉背机，你叫拉器械。 不是，咱不改名了吗？ 哦，对，下拉器械那种类型的吧。 对，这是一个原理，这上面都是图， 主要 你看图就行。 哎，练的什么呢？就是背阔肌， 哎， 后边这大圆肌，这儿白色。哦， 你金刚看多了是吧？别老嚷嚷嚷。 哎，这机器啊都是国外进口的， 对， 非常沉。 干嘛要抬了呀？这个反正是我2个月的时间啊，必须达到我的标准。 嗯， 钱还好说，我天天来，我肯定天天来， 天天来，那太好了。我们 逐步的给您就是加强训练和管理。 我这是挨训来了。训练我懂，还天天得管理我。 我们管理 管理的肌肉啊， 管理，对， 管理的体型啊， 是我的肌肉归你了是吧？ 就管家嘛，我们这种名词其实您适应一下就好了，因为比较高档啊， 得了吧， 高端的一种。 我们这教练30多年的健身的经验， 哎， 今年50多岁了吧？ 真的， 30多年健身经验， 没有5岁就开始健身， 哎，小时候就开始练， 这是自幼习身的， 自幼习武啊，差不多是这么个意思啊。曾经在国家队待过， 待过。 你们俩是吧？你俩不了解这人吧？ 待过， 出来了又 待了一阵。 等会儿，你们这词都听不懂。反正这管家的名词，什么叫待过？ 你看我们这健身教练， 哎， 对，多壮啊！你看人家腹肌，8块腹肌， 对， 我得还得必须得有这6块腹肌， 那太棒了。 什么叫太棒了？我还是卖腹肌来了。 我说我得练出来，得有。 不就是为您高兴啊？ 对， 你练出来 还没有呢。 没有，就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我们会让 您 有啊。 你先别让我够。 我们一定会做到这一点的。我们那儿有史密斯夫妇深蹲， 哎， 史密斯夫妇卧推， 哎，你等会儿， 史密斯夫 妇都俩人陪您。 让史密斯夫妇歇会儿，你们俩是不是史密斯夫妇？ 是不？ 我 跟你开玩笑呢，您这，我们是专业的，因为我们竭诚为您服务好。 好， 啊、这行， 再见，期待您的到来。 好。 哟，先生您来了， 来了， 锁车上。 收到我们的天气预报了吧？ 你们这天气预报我倒不怎么关心。 来，进来，给您已经留好了位置。 先生，这哑铃您练完了？ 可不练完了吗？ 壶铃呢？ 壶铃 练完了。负重腰带练完了？ 啊。 负重背心穿了，沙袋、手腕滚筒都弄了。 地扫了？ 怎么往上你这打工来了似的？ 不是，喂，我知道，我说您都给练了。 对，咱这100多斤的哑铃都没了。 这个推胸机您用了？ 用， 这么沉的你也推了，下拉器你也拉了， 拉， 这么沉你也拉了， 拉了， 反正你也拉了， 都拉， 史密斯机也弄了， 啊，史密斯了，那夫妇这也没看见， 您悠着点，半个月后， 哎呀，今天我怎么不舒服，浑身都出虚汗， 先生您来了，哎呀，我们天气预报您是不是？ 天天收，他浑身不舒服， 不舒服， 浑身都出虚汗。 那您得多练会儿， 我得练，我练，不行， 别推，机器坏了， 完了赔吧， 先看看人吧。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在武汉一家设计公司工作的24岁小伙小张。上下班都开车，很少运动，胖了20斤的他和朋友打赌，说2个月练出6块腹肌。于是呢，小张每天去健身房练2个小时，练到第4天，发现不对，这个小便怎么变成酱油色了呢？去医院一查，为横纹肌溶解，还引发了急性肾衰。 医院每年都会接诊不少横纹肌溶解的患者，1半以上的患者都是由于运动引起的，大多是一些突击运动的年轻人。当肌肉因不当运动受到破坏之后，肌肉里的肌红蛋白大量进入血液，在通过肾脏排泄的时候会堵塞肾小管，导致急性肾衰。 所以提醒大伙儿啊，这个减肥和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这个运动后出现了肌肉酸痛，建议啊赶紧停止锻炼，多喝水。若休息症状后还没有缓解，出现了什么小便减少啊、颜色变深或者身体浮肿的时候，赶紧到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啊。 哎呦，我那俩管家呢？ 天气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转 我不看了， 早点来健身。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轻易投降，好看的包装不一定够爽，打开在心上有没有挣扎，别担心，勇敢去闯。 就要坚强，热烈像蜜糖，钻羊的光芒，谁都别想抢，要锋利全场， 别担心，勇敢去闯，每一刻都有希望。 Bye.